这里难道是过去的一个村庄？ 过去的黄河源头的确有，我们继续走，你要知道的还不只是这些。 果然越是往里走，声音越是显得嘈杂，最后都出现了砸东西的声音，开始有了哭声，最后是居然是惨叫声、怒骂声、哀鸣声。安宗被这种声音揪住了心，低声自言自语道： 灭族吗？怎么那么惨？难道都死了？ 话音刚落，声音就戛然而止了，最后只剩下了原本那个唱歌的女人的笑声，咯咯咯，笑得十分疯狂狰狞，声音一直延续着，忽高忽低。她不停地骂，不停地喊，就像是一个疯婆子。当安宗感觉到快要走到另一个区域的时候，突然他觉得在他背上好像多出了一个东西，用手一摸，仿佛摸到一个人的后脑勺。此时他发现有一双手突然垂在胸前，他默默地转过头，发现有一个女人正靠在自己的背后，她的头发把她的脸都掩盖住了，就露出了一双冰冷的眼睛。安宗吓得连忙往后转身，后面的六子问他怎么了，安宗摇了摇头，再摸了摸自己的肩膀，发现重量消失了。他没有回答六子，继续跟在白毅身后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感觉背后的确有什么重物，好像有什么人趴在他的背后，但是几次回头他都没有看见有东西，而且六子也没有发现异状。突然安宗感觉衣角也被什么东西给拉住了，随后发现他的胳膊被什么东西给挂着，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拖了一个大部队在前进。这一下他真的慌了，他连忙喊住前面的白毅，弯着膝盖说： 白毅，我感觉我背上和四周都是人。 白毅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，用他手里的宝剑一靠近，安宗感觉首先是挂在手上的力道消失了，于是白毅把宝剑分别在他前后左右都挥了几下，安宗顿时觉得四周的力气都消失了，呼出一口气说： 前面觉得好像有东西趴在我身上。 当他话音刚落，就看到身后六子的两条腿抖成了筛子。 又怎么了？ 六子指了指他们脚下，此时他们发现除了他们自己的脚印外，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密密麻麻无数只脚印坑，而且无一例外的是这些脚印都是朝着他们的。韩宗顿时倒退了好几步，被六子挡了下来。 还是没有安息吗？我带着他的后人来了，是为了要抚平这里的怨气。 他对周围说出了一大串的话，安宗不知道这是什么语言，但是明显那些脚印显得有些躁动，出现了更加多的脚印来。此后他感觉有什么东西朝他这边袭来，感觉就像是被人打了一拳，结结实实地打在脸上，诧异和恐惧已经占据了他所有的神经。他感觉白毅所说的话让这些鬼魂更加激烈，完全不像是欢迎他的样子，好像安宗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厌恶。白毅此时见气氛越来越诡异，直接抽出了碧水剑，顿时安宗感觉脚印往后退了许多，但他们依然没有消失。他看到不远处依然出现着很多脚印，突然六子一下子挨了过去，他哎呦地喊了一声，安宗问道： 你怎么了？ 后面有东西拿石头砸我。 白毅不耐烦地又喊了几句，对着他们说： 别管这些，他们害不了我们的命，快，我殿后，你们往前走。 说完他们几乎一路小跑地往里面走。安宗转头看一眼白毅，他对着空气不停地挥舞着宝剑，眼神中游走着一丝愧疚的神色。 对不起，我带他来了，他来了。 最后跟上了他们，一把拉住安宗就继续往里冲， 身后时不时会响起凄厉的哭喊声和疯狂的嘲笑声。安宗拼命地往前跑去，尽量不去听后面的声音，直到跑到很远才感觉摆脱了那群东西。安宗喘着粗气问道： 滚。 鬼。 白毅表情有些复杂。安宗纳闷地问道： 为什么？你认识这些东西啊？他们是谁啊？ 白毅又开始犹豫起来。安宗不给他思考的机会说道： 你说过的，接下去不会有隐瞒。 他们是冯夷人。 他们就是河伯神？ 冯夷其实并不是河伯神的名字，他是一个部落的称呼。部落的人都以姓冯为姓，夷是过去对外族的一种称呼。远古时期一共有九个民族被称为夷族，也有九夷之称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们被灭族了，后来夷族也就成为被灭族的隐喻。而冯夷族一直生活在黄河的源头，把黄河当作是自己的母亲和女神。 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原本认为的一个人身鱼尾的河神，实际上是由一个部落构成的，我们只是把这个部落个人化了。 没有错，他们的创世女神就是人身鱼尾，拥有绿色眼睛的黄河女神，所以这个族人的祭祀都有着绿色的眼睛。这里是他们最后的葬身之地，他们一直没有安息，直到现在也没有。 六子听到绿色眼睛的时候，不自觉地看了安宗一眼。安宗捂着眼，默默地听着他继续说下去。白毅沉默了片刻，抬头对他们说： 继续吧，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。那些灵魂并不可怕，可怕的东西是这座坟墓的某种东西被启动的时候。 谁都没有继续说话，把对方拉了起来，便继续向更深处前行。但是因为伤口已经有些发炎了，很快就觉得力气用没了。白毅用眼神询问他们需不需要再休息一下。安宗看了看六子已经到了极限了，于是点了点头。他们没有解开背包，只是原地坐下。白毅用火光照了照周围，没有发现直接威胁到生命的东西。 还要走多久啊？我怎么觉得这里面好像永远走不到头啊？还有，你们既然说没有所谓的河伯神，那么河伯正殿又是什么东西？ 白毅用手抚摸着宝剑，低头说： 保存冯夷人最重要的东西，也是最重要的人的地方。对这两样东西，冯夷人是又敬又恨。 安宗大脑里突然跳出一个词，回答道： 不会是河图吧？而那个人，难道就是那个壁画中手里拿着龟板的人？他难道是冯夷族的祭司？ 白毅点了点头，现在他们是真正的接近真相了。 河图原来是冯夷人的东西啊，他们献给大禹，然后帮助大禹治理了黄河，那么说他们是功臣呢？还有那把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那把剑应该是壁画中另一个人手中的东西吧？ 白毅没有否认，他捂着脑袋干涩地说： 没错，但是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。当时黄河的确泛滥，但是处在黄河源头的冯夷人并没有受到影响，可以说黄河还起到了天险的保护作用，而冯夷族也并没有直接参与治水，来帮大禹的只有那个人。就因为如此，他被族人所驱赶了。 安宗按着太阳穴把事情再一次串起来，把那些缺失的线索补了起来。 本来我以为如果当时冯夷人没有想要参与治理黄河，那么大禹必定是通过武力相要挟的，他们只得参与了这次空前绝后的大治水，随后他们的全族因为某些原因被灭了。我这里设定灭他们的就是大禹，那么这里就成了冯夷一族最后的目的。之后出现了山河九鼎，然后到了周文王时期，他来到这里。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去治理黄河的话，那么事情就复杂了。这最后又怎么会全族都灭于此地呢？